智有度，视野无疆。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 先生，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 100，200，300。 你加油，我买单，厉害了，我的众泰！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、T600，就送3000元加油卡。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，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，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最近呢，衡水中学落户浙江的消息也是引发了热议。该校呢推出的优秀生奖励机制更是被公然宣扬应试，对于那些呢高中毕业之后考取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的学生呢，每人一次性奖励50万元；考取香港大学、上海复旦大学、上海交大的学生呢，每人一次性奖励10万元；考取全国综合排名前十位的国内名牌大学，一次性奖励3至5万元。目前的衡水第一中学的平湖学校揭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大家早上好，我是主播 Nicole，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。近期呢，市场上对于上市公司分红与否的关注有了明显的提升。针对呢多家上市公司常年不分红的铁公鸡行为，2017年的3月，证监会的新闻发言人表示，证监会呢将进一步加强监管，研究制定对付铁公鸡的硬措施，并结合严格的高送转规定开展专项的检查，对未依规进行现金分红的公司将采取行政监管措施。我国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明确，国家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。这一制度呢，包括了登记机构、登记依据、登记簿册和信息平台四统一。目前的四统一的前三项已基本完成，最后一项的信息平台统一，也就是全国联网，有望在今年年底实现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。中国中铁和中国电建在日前呢是刊登公告称，这两家公司共同参与了中印尼高铁承包商联合体，今日呢与项目方签署印尼雅万高铁项目总承包合同，约定呢由联合体承担该项目的设计、采购、施工、总承的任务，合同金额约47.01亿美元。好了，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先告一段落，接下来呢先休息一下，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。今天的第一首歌呢送上来自于飞儿乐队的你的微笑，也希望在今天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好心情。 声传来的暗号，太多的幸福报道，领走爱的美妙，笑一笑，投入你怀里，然后撒娇，不需要别人来讲，把爱紧紧抓牢，这一秒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。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，在我心中微笑，我别人走不了，只有你知道，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，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，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，拥抱地球闪耀，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， 早上好，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，我是主播 Nico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先听听好歌，歌曲过后呢，进入今天的正主题了，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，卖房。最近呢，我也是看到这样一组数据，可以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。根据近日的英国汇丰银行一项调查发现呢，中国七成的千禧一代名下有房，比例呢居世界的首位，而无房者中呢有91%在5年内有购房计划。而在西方呢，千禧一代又称为了外世代，大概相当于中国的80后、90后。英国的广播公司呢日前也是汇丰银行呢对全球9个国家约9000名千禧一代进行了调查，结果显示中国千禧一代有房比例高达77%，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了。当然呢，其他的国家排名也是如下：墨西哥呢46%，法国呢41%，美国及马来西亚均为35%，加拿大呢是34%，英国呢是31%，澳大利亚27%，和阿联酋呢是26%。我们的比例应该是他们的倍数吧。调查呢还发现，所有的无房青年当中呢，有83%表示今后5年内我们要买房。其中的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的年轻人购房欲望非常的大， 94%的无房者要买房，紧接着呢是中国的无房青年高达91%。法国的无房青年对于房产的重视并不高，只有69%的人打算买房。可见呢，这个中国人对于房产看重可见是一般呢。当然呢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除了分析数据之外呢，还会讲几个各个城市买房的例子。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，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故事当中的一员呢？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Gala 乐队的《追梦赤子心》，也算是给大家带点正能量嘛。房子总归是要买的。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。用力活着，用力爱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不求人

的，就这样吧。若你碰到他， 其实呢，在中国啊，年轻人买房的驱动力，我想更多的是来自于父母吧，而购房的首付更多也是来自于父母啊，长辈的支持。中国的家长普遍的认为，儿子如果买了房，就好找对象了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目光转到北京，看看北京买房是怎么回事儿。在北京呢，一般都是十年前就提前购置了，动用的都是父母毕生的积蓄。首先呢，我们说的这个故事呢，是28岁的刘成成，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儿。今年的10月，他准备和相恋快2年的女友结婚了。两个人的婚房呢，刘成成早在10年前便购置妥当，堪称超前布置啊。他说呢，我那个时候刚上大学，买房呢将近花了300万吧，基本上把我父母的积蓄是用干净了，好像呢还找了亲戚借了一部分。刘成成说呀，当时听闻父母呢决定要在北京全款买到房作为他以后的住处和婚房，对此呢他曾经颇有微词。他说，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吧，北京的房价已经够高的了，拿钱来买房还不如干点别的，没想到父母还是有远见的，如果那个时候不买，现在估计这点钱勉强也只能够交个首付吧。刘成成说呢，他身边的北京本地的年轻人基本都是几年前便由家里呢购置了房产，特别是男孩基本都买房了。清一色呢，父母给的首付或者是房款，顶多呢他们现在就还点房贷，说白了就是啃老。与之相对呢，刘成成身边非本地的年轻朋友却几乎没有在北京买房的。第一个呢是靠工资根本攒不够房款，第二个咱们是确实买不起呀。聚会的时候呢，他们都说就指望啊在北京赚够了钱回老家买房去喽。我觉得这也算是身边所有朋友的真实案例吧。很多北京的小孩呢提前有机会购置房款，而在北京奋斗的年轻人确实也需要为自己以后买房早做打算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讲完了北京的故事，听一首歌，来自于陈小春的算你狠。歌曲过后我们看看接下来聊到哪里，谜底马上揭晓，请各位准备好喽。 一杯热波汤，呛得眼泪流，圣诞紧握住，好汉不回头。 你若要走，我不会留，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，不耐寂寞是独有愁，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。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2次我就当真。我说算我笨，软不隆咚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卸妆到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你恨别人身上又何来去，跟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我们活得很好没关系，你真是没什么良心，把我就这样抛弃，我真是酒，借什么酒？喝一杯，请你走路不必回头。 别回头。 午夜过后，酒吧门口，我走了一面，太阳飞来横火。Yeah, 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2次，我就当真。 充满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一个人吃下又喝了去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，心里不平衡？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，你 know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死圈的穿着面穿穿穿，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，你要学学那个迪拜女人的小小春，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 我只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出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一个人吃香又喝了去，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了空气，我会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。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出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吃香又喝了去，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会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 心术那我供出来，不想让人在心爱你那无聊开，家里丢牛奶 说过了北京，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买房圣地当然是广州啦。据说呢，广州是父母给首付，男女朋友一起当房奴，这样听听还挺励志的。年前呢，广州的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工作了3年的小肖，在单位附近买下了一套屋龄啊将近15年的二手房。他说呢，从我工作之后，爸妈就催着要买房，说有了房子才能安定下来呀。他原来四川的父母专程过来陪他看了2次房，终于选定了如今的住处，首付呢给付了110万，我给了一个零头10万，剩下的当然都是我父母给的。当时呢也想过到底要不要买，不过眼看着房价一年比一年高，只能忍着痛下手，基本上也是把家里掏空了吧。所幸呢，小肖和她的男朋友工资收入还不错，公积金呢也比较高，每个月呢将近8000元的房贷未造成太大的压力。不过呢，他还是感觉到了当房奴的压力。双方父母呢动员我们还要买第二套，一方面呢做投资，一方面为孩子做考虑。他说啊，我现在连个婚都没结呢，就想着给小孩买房子了，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妹妹，什么都不要说，我们知道在广州生活也是很艰难的，擦干眼泪继续向前冲吧。听到了广州买房的故事，接下来的稍事休息一下，听到郭靖的这首在树上唱歌，也是为大家呀加油打气，当然没房的朋友也不要着急，听听今天的节目，你或许会重新考虑买房这个问题。 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，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？好久不见，你说我大不相同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整形了。我想的每件事都那么严格，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。爱一朵花不在它能开多久，放宽的心情把什么都变美了。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，好多事物全被做响了，心里不想放

首单车恋人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聊一聊买房对于中国人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刚才呢，我们说了北京啊、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，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成都，看看在成都买房到底又有什么样的故事。据说呢，在成都是丈母娘暗示无房不婚。对于31岁的田先生来说呢，在成都买房的最大原因就是再不买，你恐怕连婚都结不了喽。来成都呢打拼了8年，在某公司呢做行政呢，田先生属于不折不扣的农二代，从小呢读书努力，考上了位于成都的知名大学之后，他选择毕业后留在这里工作。女朋友是他的大学同学，两个人呢相恋10年，因为女友呢也是外地人，家庭条件一般，所以买房的事情呢一直并未提上日程。他说呢，前2年我丈母娘啊在过年的时候专门找我谈心，说呀应该考虑结婚啦，这女朋友啊马上也30岁啦，不能再拖了。田先生当时呢虽然表态可以立刻结婚，但是丈母娘呢立刻提出应该买一套房子。老人家说啦，没房子结婚咱结的也不踏实嘛。感到压力的田先生呢立即开始筹划买房的事宜了，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，几乎呢是动用了全部的存款之后，田先生终于在成都的城西按揭了一套7房，今年交房，交了房就扯这儿结婚。还好呢成都的房价比较那个温柔了，首付呢交了40万，每个月的房贷大概是3000块左右。田先生说呢，尽管今后有了房子，但他还想争取买个2套，主要是想要二胎，顺便的为小孩做准备。看样子这位田先生呢也是拼了。当然呢，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，如果也正巧生活在成都，那么对于成都买房的朋友来说，这个房价确实比较温柔，可以考虑买房子喽。说完成都的故事之后呢，接下来喘口气，听一首江美琪的《芥末不辣》。歌曲过后，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聊聊买房那些事儿。 就算有人受伤。

回到家里面，走过潮湿发霉熟悉的楼梯间，老婆说你怎么才回来，厉老爷就要上舞台，他说你没事吧，我还能有什么事儿？ 北京、广州、成都，接下来将目光转到香港。香港的房价到底怎么样呢？寸土赛寸金呢，买房只能是幻想。据说呢，根本不用想，现在的薪资呢，干20年呀、都不可能在香港买套房子。在香港的读完硕士然后留港工作的陈说，他如今呢一个月的薪水税后大概是20000多港币，光房租呢每个月就要用去8000港币，在当地买房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命题。他说在这买房你只能算是幻想，香港可以说是寸土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土，而且除了豪宅之外呢，这边的房子很多建筑面积都很小，30-40平的房子特别多，但地段稍微好一点的至少都要10万多一平。陈说呢，他前2年呀，本来准备在深圳置业，然后每天呢深港两地通勤，但是因为一时犹豫没有下手。如今，唉，深圳高起的房价已经让他打消了再置业的念头啦。他说工资没涨，但房价已经涨了1倍都多了。下一步呢，陈先生准备先在湖南咸阳的老家买套房子。他说父母啊催得厉害，在香港再干2年。准备回老家发展喽！现在呢，全国的房价都在涨，赶紧呢，趁着能买的时候买，不然以后可能就买不了了。我觉得听到陈先生这一席话，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心酸的。不过香港你都还没有去过，也不知道那边的房价能不能吓死我。好了，开个玩笑，接下来呢，听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来自李翊君的《雨蝶》。歌曲之后，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依旧等你哦。 爱到心破碎，也别去怪谁，只因为下雨太美。就算流干泪，伤到底，心全毁也无所谓。我破茧成蝶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想过我，就是安慰。我向你飞，雨温柔的追，向你。

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 最时尚的资讯。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，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，我在这里等你。 日前的2017年武汉马拉松准时开始，2.2万名的参赛选手雨中开跑。除了众多国内的跑友，还有来自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澳大利亚、日本等22个国家与地区的171名外籍大众选手参赛。据悉呢，当天武汉天空并不作美，早上的气温呢仅有15摄氏度，还有呢平均3到4级的偏北风，但是这些都挡不住选手高涨的热情。好了，大家早安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资讯全分享。3.17号，北京政府层面一系列的房产调控政策出台，中介公司呢也有所行动。日前获悉，从4月8日起，北京链家对于链家成交未满12月再次出售的房源，不予以接受委托。对于明显的高出市场价的房源，特别是明显高于市场价的所谓学区房，不予以接受。继4月1日决策层呢宣布设立河北的雄安新区后，短短不到10天，也有至少28家企业正式表态参与雄安的新区建设。首批先遣军中呢有2家金融机构，建设银行和九州证券。这2家金融机构呢均已选定筹建负责人。事实上，多家金融机构呢都在择机进场。平安银行相关负责人就称呢，该行呢非常重视雄安的战略发展机会，正高度关注在雄安设立分支机构的监管政策，希望尽快在雄安开设分行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，有机屏。随着苹果呢今年第一次使用有机屏幕，全球的手机有机屏呢是陷入了空前的紧张过程中。根据英国路透社的报道称呢，谷歌已向 LG 显示器公司做出承诺，将投资9亿美元以扩大有机屏的产量。好了，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。听完资讯，接下来听听好歌。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歌呢，送上来自于 SHE 的《痛快》，希望你会喜欢。 痛快去爱，痛快去痛，痛快去悲伤，痛快去感动。生命给了什么，我就享受什么。每个人间烟火，全都不要错过。每一个都是一个节气，每件事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。很好奇还有谁等着闯进我的记忆，欢迎光临亲爱的，请享用我的感激。 痛快去爱，痛快去痛，痛快去悲伤，痛快去感动。生命给了什么，我就享受什么。 快等候，痛快去试探，痛快去触碰，生命安排什么我就感谢什么，每个人间烟火全都美丽了我。 早上好，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，我是主播 Nicole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除了听好歌之外，还聊到了一个颇有压力的问题，就是买房。在上个时段呢，我们聊到了在北京、广州、成都、香港买房各自遇到的一些问题，当然这几个小故事呢，也是告诉大家生活实在是艰难。刚才呢，我们聊到了汇丰银行呢对于中国人有房的调查，当然人家的调查还不仅仅于此。他们说到了2020年，中国男性将比女性多出了3000万。看到这里，有房和没房的网友们心中也是五味杂陈呢。是不是只有买了房才能娶到老婆呢？这也是令我们发人深省的问题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放松一下心情，听到来自于 Tank 的专属天使。啊，生活中还是有阳光的嘛，不要觉得女生一定是有房才跟你结婚，有的人就是因为爱情，比如我。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一会儿见。 我不会怪你给我的伪装，天使在人间是个长好翅膀，人们如春浓忙，让你纤细善良，只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。小小的手掌，厚厚的温暖，你总能平复我不安的夜晚。感伤的梦想，透过你的眼光，我才看见它原来在前方。没有谁能把你抽离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。天使，为我能独占。 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不为我能独占，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身上，是不是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、哦哦哦哦哦哦哦哦、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，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，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。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，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。 FM 九九九，深呼吸，睁开眼，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苏韵莹。在这个早晨，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。 大家好，我是阿杜。 可以累，但我不要透支欧缺。可以妥协，但无法放弃尖锐。可以了解，但拒绝安抚的口是心非。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做了享受枯萎。细胞分裂有点像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做掉我为铭心刻苦翻脸不了的黑。细胞分裂有点像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也只是我最完整的智慧。 我可以累，但我不要后知后觉。我可以妥协，但无法放弃尖锐。我可以了解，但拒绝安抚的都是心扉。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作乐，享受苦味。细胞分裂有点像真实的我倾斜。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除掉我为内心刻苦翻脸不了的黑。细胞 现在我全球，我是全球上古典，我在每天都站在黄不停的情节，白日白温柔尤其是我最好见的机会。 一首《天蝎蝴蝶》之后，继续今天的音乐自在游。在今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是聊聊买房那些事儿。刚刚呢，我们聊到了不同城市的买房故事。接下来呢，针对买房的问题，网友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的。比如兔扎他就说了，这是一项什么样的调查？谁调查的？调查了谁？我怎么没被调查？难道我是一个假的90后吗？在此呢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汇丰银行调查的呢是80后和90后，人家呢在这个国家只调查9000人，这个概率被每个人遇上的机会实在是太低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叫我张哥哥网友的回复，他说买不起房，我准备打光棍了，拜拜女神们。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悲伤啦，没房咱们有个颜值也行啊。接下来呢，看到标题王他的回复，他说对不起90后，我拖你们的后腿了。嗯，这位标题王先生很有自知之明嘛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先听一首歌，歌曲过后呢，我们再继续分享网友的这个奇葩的评论。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来自于蔡依林的《爱情36计》，也算是给没房的单身汪们打打气，爱情终归是有的，有房没房你都会找到真爱，相信我。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，只懂得暧昧和傻笑，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，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？ 是谁开始先出招，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该爱就不要跑。爱情36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。爱情36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到饭不被判出局。不必说你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 关注对于买房这件事儿网友的看法， 有朋友就说了，看完这一则数据之后，我流下了眼泪。刘一秋呢，他说没房没车还没对象，扎心呢。我觉得你已经血流成河了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愿这世界如童话，他的回复，他说都是父母的功劳，实在是惭愧。的确，在全世界的排名当中，中国呢是首屈一指靠父母买房的群体了。想想啊，确实也是房价太贵，我们也想买啊，可是确实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钱，想想眼泪又要流出来了。接下来关注最后一条，这个网友的评论叫我谭先生，他说呢，我毕业两年不到，不得不背上房贷啊，想想出了校门就突然觉得压力山大，我也由此同感，叫我谭先生，大家都是朋友，见面以后握握手。其实呢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虽然聊到的买房比较的沉重，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用客观的心态啊去看待买房这个问题。比如像我就是无房族，无房的好处就是倍感轻松吧，看着蹭蹭上涨的房价，你的内心 OS 就是还好与我无关。说了这么多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那些让你死去活来的女孩，在此刻依旧送给你。 看你气冲冲地走进来，对着吧台发着呆，我就知道你的心情坏，不用猜，为了女孩，这夜幸好有我在，叫你早一点看开，那些让你徘徊在try

其实呢，凭借林家栋的实力，这些年他确实被大大的忽视了。1967年，林家栋出生在香港九龙。从小的性格内向的他，看电视成为了童年唯一的乐趣。林家栋幻想着有一天可以像电视剧里的演员那样，每天经历不同的人生和故事。于是21岁的林家栋看到了香港无线电视艺员培训班的招生海报时，毅然决然地辞去了文职工作。他考了两次才考上。进入培训班的林家栋和很多人那样，经历了漫长的龙套生涯，交付了大半青春。没名没姓，他有的时候演戏连句台词都没有。的确，那个年代的香港人才济济，周润发、梁朝伟、张国荣、古天乐、郭富城，当红的刚冒头的，要想上主角哪有那么容易。直到1995年，林家栋凭借着电视剧《娱乐插班生》中成功模仿张学友而成名，进入了十大最受欢迎电视艺员，受到关注。此后呢，林家栋陆陆续续在各种 TVB 电视剧中担任主角或者是重要男配，越来越火，逐渐成名。其实在 TVB， 林家栋不缺拍戏，不缺男主演，但是却不再满足，不是名利的满足感，而是对表演的满足感。最忙的时候呢，林家栋曾经3年只有2天的假期，一年拍了100多集。最厉害的时呢，一天要跑7个影棚。林家栋曾经问自己，为什么好像是上班的感觉？表演绝不应该是上班。每天就公式化的不停地想着怎么转换角色，怎么突破。他说，我都不担心观众接受不接受我的表演，因为我连自己都接受不了。那个时候他就知道是时候离开了。很多人觉得他傻，熬了这么多年才熬出头，怎能离开？虽然林家栋也心疼那些推掉的电视剧，毕竟都是白花花的银子，但是林家栋当演员不是为了成名当明星挣钱，他是真的很喜欢演戏。离开 TVB 之后呢，林家栋签约了刘德华的公司，开始进军电影界。拍电影比拍电视剧更难更辛苦。刘德华问他怕不怕，他说不怕。但是更惨的是呢，他要从主角重新演回配角。林家栋和刘德华合作的第一部戏是《爱君如梦》，这部戏的男演员除了刘德华还有陈冠希、郑中基等等，但最终是林家栋提名了金像奖最佳男配。电影中林家栋的角色要不就是没名没姓，要不就是有名字但观众也记不住，他好像又回到了刚出道时四处打酱油的状态。尽管如此，这个时候的林家栋却没有像当年那么着急，因为他沉浸在电影的表演之中，他无时无刻的不再观察着周围生活的一切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，分析不同人的性格和态度，再把他看到的一切融入自己的表演当中，那样的表演才会有血有肉。用将近30年的磨砺等来一个影帝，当外界被林家栋的励志故事感动得痛哭流涕时，但对林家栋自己来说，这一切或许早就是浮云了。他说，角色大小与我无关，我不在乎任何评价，也不想用打工者的心态去做演员，我是林家栋，观众记住我的角色和这张脸就够了。 灯熄灭了，原来是寂寞的眼，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，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，很久不见，你现在都还好吗？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，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，这为何没有再见面，却只和陌生人擦肩。有没有那么一首歌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，它不会沉默。有没有那么一首歌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，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。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，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。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

天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， 要去等秋来， 我要选李白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，逗逗女孩。 要去等秋来， 我要选李白，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。 要去等秋来。 大家早安，我是主播妮蔻。成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接受，自己做了就要自己受，为自己做的选择买单也是一种能力。接受分道扬镳，接受世事无常，接受孤独挫折，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，然后发自内心的去改变，找到一个平衡点。天黑开盏灯，落雨带把伞，难过先难过，今天的太阳照常升起。